弟兄姐妹平安。如果你能够把你的圣经打开，会有助于跟着今天的讲道。让我们先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让我们能够明白，今天我们聚集在此，我们在这个时候在这里，全因你的恩典，愿因你的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来敬拜你，让我们能够听到你的话语。全是你的恩典，主啊，就按照你的应许，让我能够讲得明白，让在这里的你的羊能够听得清楚，以至于心中欢乐，就赞美你，赞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爱尔兰诗人叶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写了一首诗，叫做 The Second Coming， 第二次来。那首诗形容大战之后欧洲全然失序的、全然瓦解的社会秩序。其中很有名的一句话怎么说？万物都已瓦解，中心难再维系。 Things fall apart, the center cannot hold。 接着他继续写，世界一片失序，血染潮流横溢，淹没所有纯真的礼仪，好人缺乏任何信念，而坏人却狂热至极。在今天几乎100年之后，自从2016年在欧美，这段诗被人引用的次数很明显的上升，越来越多人似乎觉得万物都已瓦解，中心难再维系，描述我们现在的世界。这也许与川普先生当选美国总统有关，这也许与英国要退出欧盟有关，或者欧陆的难民潮、难民危机有关系。但是我们也应该问，中心还能够维系吗？还有所谓的中心吗？不少台湾的同胞们为着即将到来的选举也会有一些焦虑，也许我们也将在台湾见证万物都已瓦解，中心难再维系。而我们中间谁不曾在生命中面对凡事崩溃、中心不在的危机？有谁不曾在困苦中质疑中心在哪里？还有中心吗？今天的经文宣称基督就是中心，万有都维系于基督。哥罗西书1:15-20是一段颂扬基督的诗词，是保罗的基督颂，或者我们可以说是一个浓缩版的基督论。保罗写哥罗西书主要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防止哥罗西的圣徒们被花言巧语、虚空的谎言给诱惑。我们之后会看到这虚空的谎言，或者所谓的哥罗西异端，要诱惑哥罗西的圣徒们说，你们如果要得到丰盛，光有基督还是不够的，你们需要某种升级版的基督，在基督之外你们还要做一些什么，你们还要得到一些升级的密码、秘方，你们才会有丰盛。人要如何得到丰盛？人要如何得到满足？这一类的问题前提是，只要我做 A B C D 甲乙丙丁，我就可以得到丰盛。坊间的答案通常非常的直截了当，你到书房去买那种自助疗愈的书籍，他会告诉你，任何人都可以得到丰盛，任何人都可以幸福美满。只要你有正确的态度，只要你做对了事，只要你 follow， 只要你跟随正确的步骤，你就可以得到丰盛，就可以活出美好。而这所有一切都是你可以得到的，只要你口袋里有199块新台币买那本书，你就有丰盛。相对的，圣经从来不那么的直截了当给我们答案。圣经的答案 从来就不是任何人可以按部就班上一垒、二垒、三垒回本垒就活出美满，得到丰盛。圣经的确教导人要得到丰盛，圣经也真的教导人活出美好。活出美好不是 Joel Osteen 的专利，但是按照圣经的启示，只有某些人可以活出美好，因为并非任何人都可以在善行上多结果子。对基督徒来说，人在行善之前必须要确认自己是可以在善行上结出果子来的人，也就是说是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遵他而行的人。哥罗西书二章六节，换句话说，一个人要活出丰盛，他首要确认自己接受了主基督耶稣，他首要认识自己所领受的基督，才知道该如何遵他而行。在教会里面，我们该如何帮助一些因为信仰错误而行为偏差的人？你光告诉他你要做这个做那个，你不该做这个做那个是不够的 ，right？ 行为的纠正只不过是治标不治本。如果我们的目标是要他遵耶稣而行，那么我们应该首先确认他真的领受了耶稣。我们需要帮助他真的认识这位耶稣基督。保罗之后会告诉哥罗西的圣徒们该如何行，他会纠正他们的行为，但是在那之前，他必须告诉他们所领受的基督是谁。要活出丰盛，圣徒们就必须明白，所有的丰盛都不在基督以外。也就是说，圣徒必须凡事以基督为中心。所以在第十五节，保罗说，爱子，上帝的爱子耶稣基督是那不能看见之上帝的像或者形象 icon， 不是某一种幻影或者投射的影像，或者在墙上的画像，或者你看到民间摆的偶像，而是用希伯来书的作者的说法，是上帝本体的真相。爱子有形的将无形的上帝一模一样的显明出来，用早期教父亚他纳修的说法，上帝形象就是无形上帝一模一样的复制 exact replica， 与上帝一模一样就是上帝，是那原来耳不能听眼不能见手不能摸的，成了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约翰一书一章一节，无形的成了有形的，道成了肉身，道就是上帝。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上帝的像，这就是为何我们的信仰必然是以基督为中心。我读神学院的时候，我读的不是隔壁的神学院，我遇到不少人，包括老师，并不了解以基督为中心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们说，以基督为中心还不如以神为中心，还不如以三一神为中心。我说，谁会对这个有意见？谁会反对以神为中心？但是我们的神学、我们的三一论、我们的基督论、我们的认知论应该要比他们好一点。我们说以基督为中心，当然不是贬低三位一体的上帝，而是按照三一上帝的启示，我们必须承认，要认识上帝，就必须透过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中心，他是关键，他是中枢，因为上帝设计，因为上帝定义就是如此。不只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更因为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或者独一真神将他表明出来。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这就表示在认知上，我们只有透过子才认识父，或者希伯来书的作者，上帝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方多次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 接着他儿子晓谕我们，这表示就经文的理解、经文的诠释来说，我们唯有透过上帝的儿子才能够领受上帝。耶稣说，你们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我的父，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约翰福音8:19又说，我与父原为一。约翰福音10:30，他说什么？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是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无形无体的上帝，人如何用肉眼看见？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约翰福音14:6-9，所以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都有。约翰一书2:23，以基督为中心，关乎人如何认识上帝。正因为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上帝的形象，就唯独他显明无形的上帝。换句话说，凡不以基督为中心的认识上帝，就不是圣经中所启示的上帝。我们要如何读懂圣经？我们首要的就是在圣经中，在整本圣经，在经文中找到基督，以基督为中心。复活后的耶稣，他是如何开启门徒们的心窍，让他们能够明白圣经？路加福音24，就是叫他们在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就是叫他们从整本旧约圣经中看到耶稣基督。保罗在15继续写，他是首生的，在一切的被造的以先。这希腊文更直接的翻译是，他是一切被造之首生的长子。我们特别注意，这并不是说爱子他是第一个被造的，或是爱子是第一个受造物，而是说他先于创造，唯独上帝是在创造以先。诸山未曾出生，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上帝。诗篇90:2。首生的在这里也意味至高优先的，如诗人写，我也要立他为长子，我也要立他为首生的，为世上最高的君王。89:27。保罗说爱子至高优先，因为16，万有都是靠他造的。和合本修订版的翻译，那个介系词翻译的，我觉得更加的恰当。万有都是在他里面造的，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受造物，天上的星星、月亮、太阳，地上的飞鸟、走兽，你头上的每一根头发，没有一样是在他以外受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掌权的、执政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这就代表基督徒属于上帝爱子的人，你没有任何东西好怕的。在台湾很多人怕鬼，人也真的应该怕鬼，但是人真正应该畏惧的是创造魔鬼的上帝。基督徒不需要害怕灵界的权势，因为我们的主并非只是一个比较灵的神明，我们的主是创造所有一切所谓神明的造物主。你属于他，你就没有什么好怕的。天上地下，眼见眼不见的万有，属灵界的、属世界的权势，都是在他上帝爱子里面所造的，也是借着他为他而造的。属他的人就毫无可怕，不属他的人则什么都该怕。这代表世界从来就不是善恶之间的挣扎， 光明与黑暗之间的对抗，好似那个结果我们还尚未分晓，还不知道结局早就已经确定了。因为试探耶稣的魔鬼，试探耶稣的撒旦，正是借着耶稣，为耶稣而造的撒旦，被造的试探造物主。这个应该给我们一个全然不同的眼光，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受探的这个事实。耶稣所受的试探是真实的，因为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是真实的，万有都在他里面被造，万有都借着他为他而造。居然他在旷野四十天，他饥饿，他口渴，他受魔鬼的试探。世界上有很多事我们不明白，不是因为我们的智力不够或读的书不够多，而是因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上帝没有对我们启示为什么有邪恶，邪恶从哪里来，罪如何进入世界，为什么那条蛇出现在伊甸园。但是一件事，有一件事我们知道，按照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我们知道那只蛇是为基督所造的，我们知道撒旦是为上帝的爱子所造的。有一件事我们知道，如果那条蛇没有出现在伊甸园，今天我们就不在十字架上看到上帝儿子的荣耀。如果撒旦不出现在旷野，清教徒 Thomas Goodwin 古德温提醒我们，如果撒旦不出现在旷野，上帝就无法体恤我们的软弱。但是那不能受试探的上帝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儿子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如果第一个亚当没有堕落，没有犯罪，我们就无从知道第二个亚当，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就不明白上帝爱我们爱到什么的程度，居然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赐给我们他的爱子；居然我们还是与他做敌人的时候，他的爱子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代表，亲爱的弟兄姐妹，最终我们时常说耶稣他为我们道成肉身，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最终不是基督为我们来到世上，而是我们为基督来到世上，我们是为他而造的。这就代表，亲爱的圣徒们，如果万有都是为他而造的那位上了十字架，如果这个最不可思议、最荒谬的事成了世界上人类历史中唯一一件有意义的事，那么没有一件事，没有任何的事发生在你身上是没有意义的。万事都互相效力，好叫我们有他儿子的样式、模样、形象 icon， 同一个字，唯独他是上帝的形象，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被造的。现在如今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重新被造的，在他里面，在他里面就是新造的人，就是新创造。哥罗西书三章十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这代表所谓同质基督徒真正的悲剧，真正的悲剧就是他们称自己为基督徒，却从未按照上帝儿子的形象定义自己。自从亚当夏娃堕落犯罪之后，每一个人没有例外，每一个人原来天生具有上帝的形象都已经被罪破坏了。但是同质基督徒却坚持要按照这个已经被罪破坏的形象定义自己，他们不明白，也不承认这个形象需要按照上帝爱子的形象 重新被造，他们的悲剧也是所有罪人的悲剧，其实也曾经是你我的悲剧，不是吗？就是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而不是以基督为中心。他十七节，他在万有之前，万有也靠他而立。基督不只创造万有，他常用他希伯来书一章，他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我们看到大自然，自然会赞叹上帝的创造。我们从来不会想你看到的大山会倾倒，或者大海会蒸发，或者你现在坐的椅子会无缘无故的瓦解。但是这一切都不是理所当然的。若非基督为中心维系万有，万有都必瓦解，因为万有靠他而立。万有包括十字架，包括钉他十字架的人。钉他十字架的人是为他而造，也靠他存活。那些人能够立起十字架，因为万有都靠他而立。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按照经文的记录，六个小时，360分钟，21600秒。十字架的荣耀在哪里？每一分、每一刻、每一秒，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都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这就是十字架的荣耀，这就是福音。恩典有何奇异？奇异的恩典不外乎就是，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没有毁灭世界。当他的肉体在十字架上被撕裂，当他的灵魂在十字架上崩溃瓦解，是他托住宇宙万有。因此18节，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万事上居首位。基督不只是创造之首生的，他既然是，这里直接翻译，教会身体之头，是从死人中的长子首生的，那么他就是救赎，他就是新创造之首。说基督是教会身体之首，这个是使徒保罗他特有的观点。我们的确可以好奇他从哪里得到这个概念，基督是教会身体的头。保罗曾经说他是罪人中的罪魁，他曾经是逼迫基督，他曾经是基督上帝儿子的头号敌人。他去大马士革为要迫害基督的教会，在路上发生了什么事？在路上他看见了复活的基督，或者复活的基督主动向他显现。他匍匐在地，听到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可以想象这在保罗心中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保罗迫害基督徒，就是迫害复活升天的基督，他迫害教会，就是迫害耶稣。当肢体受伤，做头的不可能没有感觉，不可能置身事外。我们并非有一位在天上不能够体恤我们在地上软弱的大祭司，他是教会全体之首。这个不只关乎他居首位的荣耀，身为教会的头，他不能不体恤我们，他必然同情我们。他是教会的头，就表示当他的肢体，当我们受迫害、受逼迫、经历苦难、软弱跌倒犯罪的时候， 他最本能的反应，就像一个爸爸一个妈妈看到儿子女儿跌倒在地，最本能的反应不是愤怒，是同情。 Thomas Goodwin 提醒我们，当我们在地上犯罪的时候，在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怜悯远大过他对我们的愤怒。圣徒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一旦理解这一点，你一旦明白我们在天的主耶稣基督对我们怀的是何等的心肠，这个就应该成为你爱他、你顺服他、你效法他的最有力的动机。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他是从死人复活中首生的。这什么意思？他2000年前从墓穴中走出来，就代表有一天你我要从坟墓中走出来。有首生的、头生的长子，就有之后的弟兄姐妹，从死里复活出熟的果子。哥林多前书15:20，有出熟的果子，那么从死里复活的丰收就必随之而来。你我就是那复活的丰收，你我就是那随之而来的复活的弟兄姐妹。圣徒们，你怎么知道你必复活？答案，因为哥罗西书1:18告诉你，如果你不复活，你的主就不在凡事上居首位。为了他的荣耀，你要复活。基督徒，上帝拣选你、呼召你有何目的？答案，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icon， 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罗马书8:29，你重生为要荣耀他，你复活为要使他得荣耀，为他，为要使他在凡事上居首位。这就是你复活的确据，没有比这个更切实的确据了。因为你的主要得荣耀，你复活，因为父在乎他的儿子在凡事上居首位。这段经文对我们有什么意思？我们读到这一类的经文，通常觉得它非常的，也许非常的美，非常的抽象，但是它对你我到底有什么意思？这就代表，如果我必定复活，我现在就不必太在意我的肚子越来越大，我的眼睛越来越小，我的白头发越来越多，我的脑袋越来越不灵光。这代表我们中间的长者可以欣然面对我们的肉体一天一天的日渐衰残的事实。这就是代表我们中间的年轻人，你们不需要太在意你身材不够好、长得不够正或者口齿不够伶俐。 Who cares? So what? 有什么疾病、有什么软弱、有什么缺陷是荣耀不朽坏、强壮的复活不能够修补、不能够医治的？复活就是所有问题最终极的答案。19，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或一切的丰盛、喜悦、喜乐在他里面居住。旧约经文时常提到耶和华乐意与他的子民居住，如所罗门在献圣殿的时候，耶和华的荣耀充满了圣殿，就代表耶和华上帝乐意与他的子民同在，乐意住在他子民为他所建的圣殿里面。在新约，等到时候成熟了，上帝的儿子就道成了肉身，耶稣就成了那真正的圣殿。上帝喜悦一切的丰盛都在他里面居住。既然是一切的丰盛，那么在他以外就毫无丰盛。世界上最可怜的人就是 眼前有牛户牛排，可是却坚持要跑到夜市吃牛排，或者明明有飞机可以坐，却坚持要自己游泳去美国的那种人。You know what I mean? 你知道我的意思？一个传道人要如何传讲丰盛？他应该如何教导会众们活出美满？也许你跟我有同样的经历，有的时候我听一个传道人讲到，我会觉得他很可怜，他非常的努力，他非常的努力讲很多，我会想弟兄，你真的不需要讲这么多，你不需要做 PowerPoint， 你不需要引用这么多蒲公英的例证，或者用好莱坞的电影片段，或者重复讲同样的笑话，或者讲那么多做人大道理，你不需要讲这些，你只需要讲基督和他钉十字架。It's so simple， 就这么简单，不是吗？基督与他钉十字架，都在经文里面，不是吗？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很可怜，明明所有的丰盛都在他里面，可是我们却执意要到其他的地方寻求满足。我们跟随某位大师跑一系列的讲座，或者买很多婚姻辅导的书，但是什么才是最实用的？什么是最有应用价值的？唯独谁可以使教会得到丰盛？我们真的相信哥罗西书一章十九节吗？我情愿你我都应该情愿教会中的牧师、教师、辅导、主日学老师、长老、执事，我情愿每一位都定义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如何评估一个教会的属灵光景？去看他的执事长老是否真的相信，是否真的实践哥罗西书一章十九节。去看他的教师牧师是否教导传讲哥罗西书一章十九节，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因为父喜悦，我们就别无选择。人要在他以外寻求满足，寻求丰盛，不只是愚昧，更是不顺服。二十节，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这里的和好有平定、平乱、使其顺服的意义。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就代表有一天万物都要顺服在他的脚下，不管是认他为主还是不认他为主的，天上的、地上的都要与上帝和好。就是保罗在另一篇基督颂腓立比书二章十节、十一节那边写，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希屈，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上帝。这并不是说每一个人最终都会得永生，不是说每一个人都会得救，不是某种普世救赎的概念，而是说被扔在地狱硫磺火湖里的人也要屈膝称基督为主。朋友们，你需要与上帝和好，你最终也会与上帝和好，唯一的问题就是你要现在认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主，还是有一天在火湖里认他为主。圣徒们，你看父为了叫我们与他和好付上了何等的代价，是他的爱子上十字架，是他的爱子流血。上帝起初借着 他的话语，他的道创造了世界。他说有光就有光。等到时候成熟了，上帝的道却需要道成肉身，才带来拯救，才带来救赎，才带来新的创造。所以改革中可以说，新创造的荣耀远大于第一个创造。保罗在使徒行传20:28说，上帝用他自己的血赎回了自己的教会。well, 上帝是灵，没有血，没有肉，他怎么流血？那造万物的居然成了受造的人，那眼不能见的居然成了眼看得见、手摸得到的。这就是福音，是我，他说，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路加福音24，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为什么？因为我有伤痕，因为我为你们流血，是我流血，是我死了，是我复活了。上帝如何把我们牵到他爱子的国度里，我们如何在爱子里面得蒙救赎，我们的罪过得以赦免。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是我们犯的罪，是他流的血。上帝怎么能够流血？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就是要在十字架上流血。因为唯有如此，我们才与上帝和好。最后一些应用，基督颂应该是很实用的。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不是自己的人，我们是为基督所造，借着基督得了新的创造，用他的血赎回的人。你身上没有一个细胞，没有一根睫毛是属于你自己的，这个是最好的。因为这不只代表你是父赐给他爱子的人，更代表父已经将他的爱子赐给你了。这代表你有了他，你就拥有一切的丰盛。这代表你不需要太在乎你的自我形象，因为你披戴的是他的形象。这代表你不需要像其他的人急着活出自我，因为你不再为自己活，而是为他活。这代表你终于找到你生命的意义。为他而活，就是活出美好，活出丰盛。你、我们本来就是为此而造的。换句话说，没有什么人是你不能够原谅的，没有任何人是你不能够饶恕的，因为你不再以自己，而是以基督为中心。如果他在十字架上为你流血，那么你就没有什么人是不能够饶恕的。哥罗西的圣徒们在接到保罗这封信之后不久，可能一两年，可能几个月，可能几天，我们不知道，就要面对他们的万物都已瓦解、中心难再维系的时刻。哥罗西这个城市在西元60年、61年被一场大地震彻底的毁灭。存活下来的圣徒，如果有存活下来的圣徒，必然眼见万物都已瓦解，他们必然经历中心难再维系。但是幸好，所以幸好，他们有这封信，不是吗？幸好他们有哥罗西书1:15-20，有了这段经文，他们就知道，在一切的混乱，在一切的失去，在一切的毁坏，在一切的丧失，在极大的苦难， 在最大的苦难中，万物都靠忠心而维系，万物都为他而造，也靠他而立，都因他而存有。有了这段经文，他们就确知，我们就确知，或活或死，我们是主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今天的经文基督颂是最实用的，就是为凡事崩溃忠心不在那一刻所写的，就是为你我所写的。因为当凡事崩溃忠心不在，你需要知道你的忠心是谁，你需要知道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维系万有。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你荣耀的道，你曾借着你的道创造了我们，如今在你的道里面，我们就是新创造，凡在你儿子耶稣基督里面的就是新造的人。父啊，愿你的儿女因认识你的爱子为乐，因为认识他就是爱他，因为仰望他就有他的样式。除此以外，我们别无满足，别无丰盛。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明白，若那创造万有、维系万有的爱子为我们上了十字架，那么我们就可以合一的看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每一件事，不论是患难、困苦还是逼迫。为此，我们赞美你。我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